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88集，没死。展昭摆平了黑石老怪，将酒壶放回桌上，顺便敲白玉堂。 对付这种坏蛋，不可以太老实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一时间峰回路转。刚才处于绝对劣势的江湖白道，因为白玉堂展昭的加入而立刻强势了起来。钱月站起来，似乎是想打圆场，只是他话还没说出口，就听一旁的蛇老怪悠悠开口：“ 展大人不是魔宫的后人吗？什么时候开始，魔宫也属于江湖白道了？”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展昭，蛇老怪又看正蹲在栏杆上看热闹的林业火。 连西域火凤堂也属于中原武林白道了吗？ 林业火瞧了瞧那骷髅怪，又瞧了瞧蛇老头，咧嘴笑了：“ 我和玄镜大师是好友，我等着真相出来帮他报仇呢。”“ 报仇？ 那是杀人偿命嘛，管你是黑道还是白道呢。” 说着林焰火跳了下来，溜溜达达到了一旁一张空着的桌子边坐下。邹良和素清也进来了，坐在他身边。 火凤堂堂主要给朋友报仇，那么魔宫的人呢？ 我不是白道一边呢。 那展大人的意思是不过问此事？ 展昭一转身也到桌边坐着，众人心中有数，就是爷就是替白玉堂站台的，怎么着？白玉堂淡淡一笑，也在天山派这边坐了。如今的情况，黑道有蛇老怪也好，骷髅怪也罢，白道可是有天山派、火凤堂和魔宫，实力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。谈判这种事情，双方实力相当才能谈，像刚才那样，白道只能被黑道欺负。这会儿黑道也没那么嚣张了，骷髅怪看了看还挺尸一样趴着的黑尸老怪，无奈翻了个白眼儿，走回去坐下。蛇老怪放下茶杯，看重新坐回去的那三个少林和尚：“ 你们想怎么谈？”“ 很简单，既然我们各执一词，那就看看谁说的是真话吧。”“ 你要怎么证明？”“ 验尸。如果你方的两个人是我们少林寺打死的，身上必然能查出伤痕来证明是死于少林寺功夫。如果不能证明，那就表示你们在说谎。相反的，我方亦是如此。” 钱月看了看骷髅怪和蛇老头，蛇老头事不关己，骷髅怪因为戴着面具也看不出表情，玉木池就点了点头：“ 我觉得很公道，包大人既然也在本地，不如将这案子交给开封府处理吧。 有第三方的话公正一些，也省得落人口实。”“ 展昭都说了他是白玉堂这边的了，开封府怎么可能公正？” 展昭一听有人敢怀疑包大人的公正廉明，心里就窝火，只是他还没反击两句，就听白玉堂开口了：“ 你怀疑包大人的公正，那不如你提供个比他更公正的选择出来。” 骷髅怪被白玉堂抢白了一句，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的确，天底下说到公正，众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包青天。“ 耗子，讲得好。”“ 那要当着我的面验尸才行。” 丁悟考虑了一下，决定退一步，少林三位高僧都同意，于是三人看展昭：“ 不知展大人验尸一事何时可以进行啊？”“ 那要问问公孙呀。” 只是展昭还没回答，就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响，再看公孙已经提着个药箱子上来了。刚才被打发去阴侯他们那边的萧良也屁颠颠跟来了，准备亲自体验一下这种江湖气氛。林业火赶紧滴溜着他到自己身边，让他不准乱动，毕竟才几岁的娃， 要是伤了，回去不好跟萧同海交代。 现在就可以验尸。 这位是开封府的师爷，神医公孙策。 公孙今时今日早就不是当年绍兴府那个隐居的无名神医了，如今他的大名早就传遍天下，世人都知道开封府的公孙策是个妙手回春的神医。公孙放下药箱子，走到了玄镜大师的尸体旁边。骷髅怪站起来，似乎是想走到公孙身边看，却听一个声音传来： 坐回去。 众人循声望去，就见不知何时二楼窗户旁站了一个人，正是赵普。对面屋顶，欧阳和龙桥广无奈地看着赵普，公孙都去了，叫他不要去是不可能的了。小四子坐在天尊怀里点头： 九九要好好保护爹爹。 公孙蹲下查看玄镜的尸体，蛇老怪叫身后那个不言不语的弟子： 去给公孙先生打个下手。 那弟子点头，只是他刚迈出去一步，就听赵普悠悠开口： 敢靠近他你就死。 那弟子抬头就看到赵普抱着胳膊靠着二楼的窗台，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珠子正盯着他看呢。蛇老怪干笑了一声： 怎么，九王爷也是白道一边的吗？ 少跟我来黑道白道这一套，闭上你的嘴好好坐着，不然就滚。 蛇老怪嘴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，白道都默默低头不说话。赵普都来了呀，不愧是九王爷，这气势。赵普跟来干嘛？他当然不是来耍狠的，只是不放心公孙而已。毕竟这里这么多江湖人，公孙又手无缚鸡之力的，万一碰着了呢？其实赵普也是多虑，展昭和白玉堂可能不顾着公孙安危吗？只是九王爷就是心心念念记挂着，总觉得自己亲自看着更安全些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说来说去其实面子最大的是公孙。众人等着公孙的验尸结果，却见公孙上上下下摸了摸玄镜的尸体，又按了按胸口，随后突然趴在玄镜胸口，似乎是在听什么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果然开封府的师爷高级一点吗？没见过这么验尸的，通常验尸的不都是拿着刀子划肚皮的吗？正疑惑，就听公孙喊了一声： 大和尚还活着，哪个说他死了？ 众人一愣，玄元豁的就站了起来： 还活着？ 众人面面相觑： 他肺部膨胀，挤住心脏了，脉搏虚弱，但人还活着。 公孙边说边翻开药箱子，拿出了一把刀来，对着大和尚看着是有些微微鼓起的胸口猛地一刀扎下去。众人都一皱眉，别看公孙是个书生，但心狠手辣呀，下手这叫个毫不犹豫。随后就见公孙微微侧身往外一拔刀，扑一声就看到大和尚的胸口出现了一道血柱，血水喷了出来。公孙打开针包就给和尚施针。此时楼上众人都有些乱，不解的彼此看了看，原来没死。随着公孙几针下去，还有那喷射状的血渐渐变成了一小股，大和尚的胸口也瘪了下去，同时就见和尚的嘴吐出了一口气，胸口开始缓缓的起伏。 师兄！ 玄远激动地喊了起来，玄慧和玄虚拉住他，让他不要太激动，从而影响公孙救治玄镜。这变化有些突然，展昭和白玉堂也皱眉： 怎么搞了半天玄镜大师原来没死呀？这群江湖人也太不靠谱了，连死没死都没弄明白就把人放棺材里了。那其他几个小和尚呢？不会也没死吧？ 白玉堂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陆峰和姚子陵，姚子陵摊手，那意思他们也不知道。陆峰也挺无奈，少林寺那几位哭哭啼啼说大和尚死了， 他们总不好再去验一验是不是真的死透了。玉木池就在身边，低声开口：“ 尸体刚刚运来的时候，我的确也验过，没心跳，没呼吸啊。 可能是胀水，所以挤压住了心脉所导致的吧。大和尚内力深厚，所以保住了性命。”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也有这个可能。展昭伸手轻轻戳了戳白玉堂放在桌上的手背，对他使了个眼色，看了看不远处的弦月。白玉堂明白展昭要表达什么，肺部很多血导致淹死，这不就是钱老大和钱老二的死法吗？公孙快速稳住了玄静的伤情，然后立刻去看其他几个小和尚还有黑帮的那两具尸体，只是最终他还是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：“ 来不及了，他们内力不如大和尚好，已经救不活了。” 先生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死于一种武功？ 确切地说是死于一人之手，而且那个人和杀死钱老大钱老二的是同一个人。 公孙的话说完，酒楼里瞬间沉默，随后一片哗然，黑白两道的人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怎么会死于同一个人之手？钱月站了起来，脸上神色变幻：“ 公孙先生，可验仔细了？” 开封府众人眼皮子直跳，要死了，钱月怎么什么都敢说？果然，就见公孙眼睛都眯起来了。 你敢怀疑我的医术？ 钱月让他吓了一跳，正议论纷纷的江湖人也瞬间鸦雀无声，有杀气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